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超过了友情，还不到爱情，远方就要下雨的风景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， 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，我是赵薇。 心中我愿意和你留住这刻每一分一秒，留住爱爱的火 Mademoiselle， 让爱火花灼热你和我，情像美酒每一滴困醉心窝，何用再孤单一个？情言没法讲，两颗心在烫，爱恋浓烈，理应尽放。莫管对错，唯望现今热情尽放。就算他朝各自要离去，明知记忆脑海中不再清楚，仍未算今天出错。心在痛，爱恋浓烈，你应尽放，尽欢今宵。情人若讲誓盟字句，没醉 ，Mademoiselle， 用你身躯去代替言语，撩动我心每一

看你的眼睛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我人最怕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 下面和你一起分享的是九局的新歌《自命不凡》。《自命不凡》这首歌呢，在表达上采用了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，好像是在人生路上走累了，一位老朋友跟你说上两句心里话，也用这样的情感注入，给很多疲于奔命的朋友们打上了一针鸡血。我们要感谢当年自命不凡的那一些决定，点燃了今天自命不凡的生活，用这首《自命不凡》致我们不设限的人生。这一首《自命不凡》呢，现在已经在 QQ 音乐、酷狗还有酷我音乐上线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可以搜索《自命不凡》就可以收听喽。下面就和你一起来听这一首《自命不凡》，看看够不够走心。 曾经心比天高，也曾经心愿未了，任凭热情慢慢消耗，所剩无几的回报，一分一秒都会计较。我们让这个程序喧嚣，只怕太过平凡让人窃窃嘲笑，坚持摇摇欲坠的美好。曾经幸福起傲，流过泪水和欢笑，当我走得越来越远，得到却越来越少。这么多年庸人自扰，仿佛被命运开了玩笑，以为匆匆忙忙就是苦口良药，最后结果没那么有效。做一个自命不凡的主角，就算是别人眼中的稻草，受的煎熬不是做的不好，只是远离了自己的跑道。做一个自命